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是冬奥话题，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执行部主任克里斯托弗对于北京奥运会筹办工作的评价。他说呢，他们给北京奥运会的筹办打高分，他本人非常期待即将动身前往北京的冬奥之旅。然后我们来关注近期一个引人注目的以货易货的国际交易，这就是斯里兰卡的红茶和伊朗的石油进行了互换。节目的后半段是两个和烟有关的话题，一个是新西兰打造全球第一个无烟国家，通过立法让下一代人不再接触烟。然后呢，还有将视线转向韩国首尔街头的烟头回收制度。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是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话题，再有一个多月冬奥会就要拉开帷幕了。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比尔日前呢接受了中国记者的采访，他说北京奥运会冬季疫情防控形势更加复杂，但是他对中国为举办盛会所做的努力表示了感谢。他还说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取得多项成就，我们会给北京冬奥打高分。 What I can say is that we have an immense confidence. It's not only the question of venues, because the venues are superb. We've seen the images, they've been really revealed to the public and they look fantastic. But it's also the fact that we have tested not only the venues, but the operations during the test events. And we have an immense amount of confidence in the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that have been displayed.And the last reason that gives a lot of satisfaction is that those games were very ambitious when it came to legacy and environment. We have all venues powered by renewable energy. We have low emission CO2 refrigeration, which is really new and will benefit every future organizers, but builders of ice rinks as well. And we have carbon neutral games. So all in all, on all standpoint,We have very high marks.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说呢，我们对北京奥运会有极大的信心，不光是因为场馆很棒，设计充满巧思，符合公众需求，还因为我们在测试赛期间检查了场馆和赛事的运行，北京冬奥会表现的一切令我们充满信心。还有一个地方使人非常满意，这就是冬奥会在奥运遗产和保护方面有着宏大的目标，所有场馆都使用可再生能源，制冷设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很低，这些都是创新举措，未来其他的赛事举办方也会从中受益。因此从各角度来说，我们给北京冬奥会的评分都非常高。 We're so grateful that we can host the eventIn times of pandemic, in winter time, which is very complicated, we are so grateful of all the efforts that are being made by the citizen, by the organizers,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uthorities. With our host, the citizen of Beijing, of Yangqing and Zhangjiakou,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e're not presenting a risk ourselves as participants getting in China and in these regions. 克里斯托弗·杜比表示，现阶段冬奥筹备工作十分的顺利，接下来还要考虑比赛期间的具体管理问题，特别是疫情带来的挑战。他说非常感激中国能够在冬奥疫情非常复杂的时刻举办奥运会，我们也很感谢中国人民、组委会、中国政府以及全社会为冬奥会做出的努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者，我们要确保自己不给延庆、张家口等地带来风险。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下个月的北京之行，他相信北京冬奥会会给全球带来一场充满中国特色的盛会。 We are incredibly impressed, and the athletes,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and everyone who could witness those venues are left with the same feeling. It's very impressive. So I can't wait. I haven't seen any of them completed yet. So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in Beijing in a few weeks from now.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加入唐与奶条饮，源自400年前的欧洲宫廷，但斯里兰卡的红茶成了世界的标准。然而，这些漫山的茶树却来自遥远的东方。1851年2月，一位名叫罗伯特·福琼的英国人从中国带走了2000株茶苗、上万粒茶种和8名茶工，他们都来自江元勋的家乡桐木关。 桐木这个地方作为世界红茶的源头，正山小种作为世界红。 类似像这样介绍斯里兰卡红茶的广告小片呢，在网上随处可见。斯里兰卡古称西兰，如今在网上到处可见的西兰红茶，指的便是来自于斯里兰卡的红茶。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这里几乎是家家种茶，因此它的红茶产量呢，占据了全球红茶市场的很大的比重。最近在国际媒体的报道焦点中，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以物易物的新闻，这就是茶和石油的相互还债。据伊朗媒体近日报道，该国政府已经同意斯里兰卡以分期交付茶叶的方式偿还9年前欠下的大约$2.5亿的石油债务。据伊朗方面表示，两国已经达成协议，斯里兰卡用茶叶偿还这一笔债务。伊朗代表团在访问斯里兰卡的时候呢，与斯方达成协议，斯里兰卡每个月运送茶叶等货物的形式偿还因为进口伊朗石油而造成的债务以及利息。鉴于伊朗当前正遭受制裁，这个易货贸易有助于伊朗在进口茶叶的时候避免使用稀缺的外汇。斯里兰卡农业部也证实了这个消息，农业部官员表示，该国希望每个月向伊朗运送价值$500万，大约和3000万人民币的茶叶，而因为茶叶呢属于人道主义物资里的食品类别，因此这样的方式是不违反美国对伊制裁条款。而据媒体报道，10年前伊朗曾是斯里兰卡茶叶的最大进口国之一，伊朗人非常喜欢饮用西兰红茶，但是受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导致的支付障碍等问题，斯里兰卡近年来对伊朗的茶叶出口量锐减。2020年对伊朗出口茶叶只有1500万公斤，而在8年前呢，这个数字是4000万公斤。现在斯里兰卡和伊朗两国都因为新冠疫情以及制裁呢，导致了国内经济的窘迫。那么斯里兰卡现在背负着沉重债务，并且面临着外汇短缺，进口石油和食品都出现支付困难。该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降至了16亿美元。另外呢，政府明年还有45亿美元的债务到期，而其中5亿美元的主权债期1月份到期。所以分期复查也能缓解该国的外汇短缺压力，而对伊朗来说呢，用茶叶来结算债务倒也是个办法。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西兰，来关注新西兰政府近日提出的一个非常有创举的戒烟行动。每一个国家都在致力于减少自己的吸烟人口，主要依靠手段便是提高烟价，而新西兰政府推出了一项创新的法案，希望能够彻底让下一代人远离烟草，打造无烟国家。他们要怎么做呢？好，我们就来听来自联合国新闻记者杜佳的报道。 目前新西兰有 13% 的成年人吸烟，土著毛利人的吸烟率更高，吸烟者占比接近1/3。新西兰卫生部表示，吸烟会导致1/4的癌症，仍然是新西兰可预防死亡的主要原因。近十几年来，不断有新的立法出台，对烟草行业加以限制。最近，新西兰推出了无烟2025行动计划，制定了到2025年全国吸烟率降低到 5% 的国家目标，直至最终完全消除吸烟。 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烟草控制措施包括严格限制香烟的销售地点，禁止超市和杂货店销售香烟。卫生部宣布，获准销售卷烟的商店数量将从现在的大约8000家大幅减少到500家以下。新西兰无烟2025行动计划最具创新的做法包括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立法措施，终身禁止年轻一代购烟。新西兰卫生部副部长艾莎维拉尔宣布，新立法意味着法定吸烟年龄将逐年增加，以创造一代无烟的新西兰人。 We want to make sure young people never start smoking. 我们希望大量减少烟草的供应，确保年轻人永远不会开始吸烟。因此，我们将立法规定，向新的青年群体销售或供应吸烟烟草产品即为违法行为。法律生效时，年满14岁的人将永远无法合法购买烟草。 根据这个全球罕见的禁烟计划，新西兰政府将把最低购烟年龄从当前的18岁逐年提高1岁。这意味着随着年岁增长，那些在2008年以后出生的新西兰年轻一代将永远无法达到该国合法购烟的年龄。而且随着该禁令的持续实施，被终身禁烟的人数会越来越多，最终将覆盖全部新西兰人口。也就是说，随着合法购买香烟的年龄逐年提高，在几十年后，只有80多岁或90多岁的老人才可以合法购买香烟。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瘾君子的吸烟空间几乎荡然无存。许多公共卫生专家积极肯定新西兰政府这项强有力的措施。专门研究吸烟与健康的行为科学家杰米·布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西兰政府的大胆举措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将推动无烟社会得以实现。 有大量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吸烟者都希望戒烟，但是很难做到，因为他们在少年时期就开始吸烟。很多人对此决定感到非常后悔，他们发现很难戒掉，因为香烟具有非常独特的上瘾性。新西兰的这项新举措将严格限制烟草的获取，防止青少年在年轻时接触烟草。向青少年出售香烟将成为非法行为，会逐步淘汰吸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身为医学博士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新西兰卫生部副部长艾莎·拉维尔特别强调，没有一个可以开始吸烟的安全年龄，避免吸烟成瘾的最佳途径是从小拒绝烟草。 We must move away from a business as usual approach and try something new. No one single intervention will help. 我们必须摆脱一切照旧的做法，采取全新的有建树的措施。除了禁止向年轻人销售烟草，我们的工作重点也包括向常年吸烟的人群提供支持，提供更多的健康计划。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效已经证明，当我们齐心协力为实现一个共同的公共卫生目标时，就一定能够实现目标。社区领袖和卫生工作者已经被动员起来，发挥了实实在在的显著作用。我们希望继续这个势头，继续努力，最终实现我们的无烟目标。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不过呢，话题还是和烟有关。随处乱丢烟头，不光是污染了街头的环境，同时呢，还可能会引发火灾等等的隐患。最近在首尔的街头，相关管理部门就发起了烟头有偿回收制度。首尔 TBS 电台的记者也在现场实地体验了捡烟头，他捡了一袋烟头，得了多少奖金呢？大约合人民币10块钱左右。那如果这样的烟头有偿回收制度在北京实行，您会参加吗？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记者的体验报道。 街道上随处可见的烟头，仅靠环卫工人的打扫是无法完全清理干净的。 因此部分自治地区正在实行烟头回收补偿制度。本台记者也亲自体验参与到了该项工作之中，不到40分钟的时间，记者就捡拾了半袋烟头垃圾。相关负责人在称重之后告诉记者补偿金额，一共是105克，每克20元，一共2010韩元。现在试行烟头回收补偿制的地方政府有首尔市江北区、龙山区、青州市西园区、光州市光山区，每个地方政府接收烟头的次数和补偿方式都不同，少则一个月一次，多则每天收纳。根据回收量发放现金或可回收计量垃圾袋。虽然居民参与率在逐渐的增加，但到目前为止，该项工作的进展效果并不明显。A 某地区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制定了1000万韩元的预算，但目前效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虽然参与人数在持续的增加，回收量也在增加。B 某地区的另一位负责人也在提到，说实话，参与率比我们预想的少。据悉 ，C 某地区从8月到11月收集的烟头总量为237公斤，补偿金额为365万韩元，落实进度仅达到了目标量的18%左右。其他地方政府的补偿预算执行率也同样停留在10%到20%。那么，参与度如此低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在收集烟头的过程当中，没有适合保管烟头的场所，在相关部门定期回收之前，都需要自行保管。这给很多参与该项工作的市民带来了不便。住在首尔市水俣三栋的郑女士说道，有的老奶奶就把存放的烟头存放到别人家的仓库里，还有一位是放到自己工作的旅馆里，他们几乎每周都会来，因为放久了烟味会非常大。因此环保团体也指出，该项工作的目标过于理想化。来自资源循环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洪秀烈所长表示，现在地方政府实行补偿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收集烟头后进行再利用，我认为目标定得太高了，再利用烟头是需要达到比较高的回收量，但这并不容易。另外，专家还提到，为了促进回收烟头的工作有效发展，保证工作持续性，不应该只利用税金来充当补偿金的来源。首尔环境运动联合会申宇勇事务处长强调说，目前补偿概念是用税金来补贴，但仅凭税金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我认为有必要依靠舆论让生产企业也参与进来。政府表示，明年5月回收烟头补偿制度示范项目结束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就目前取得的效果来看，如何提高项目的时效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韩国的 Business Canva 公司，这是一家以开发文档为主的知识管理解决方案的企业。说起用电脑或是手机处理文档，我想人们已经习惯了用了很久的传统的文档处理模式了，而这家公司则是推出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文档制作解决方案，叫 Tabbed。 它能够将格式以及制作工具各不相同的资料都保存在一处进行有效的管理。 Tabbed 是怎么运作的？如今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否也有类似的文档制作工具产生了呢？好，我们就走进这家韩国科技初创企业。 Business Canvas는혁신적지식관리기반문서협업솔루션인 Tabbed 를개발하고있는 Business Canvas 是一家成立刚刚一年的初创企业。我们开发基于创新型知识管理系统的文档解决方案 Tabbed。去年7月，法人成立以来，已累计吸引投资28亿韩元。Tabbed 虽然还在用户验收检测阶段，但在全球已经有超过10000名的用户。目前所有人都可以在 tab.do 网站上申请参与测试并使用我们的产品。 지금 tab.do 를통해서누구나베타테스트를신청하고사용하실수가있습니다。 Business Canvas 成立于去年7月，公司成员背景多元，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首尔大学等全球各地。 为解决在文档制作过程中的各种不便，走到了一起。如今，很多领域的技术都取得了发展，我们的生活也日渐便利。唯独文档制作在数十年间没有任何创新，大部分人仍然在公司、学校和家中以非常低效的方式制作文档。搜集文档制作所需的信息就会浪费不少时间，为寻找已完成的文档还不得不一一翻找文件夹。若文档制作工具不同，还必须下载阅览器才能打开。当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去改变这种情况之时， Business Compass 开发出了高效的文档制作解决方案 TAPT。 TAPT 能够将格式和制作工具各不相同的资料保存在一处进行有效管理，必要时还能自动向用户推荐，可谓一举多得。 TAPT 将资料收集和文档制作放在同一个环境下，以解决在寻找资料上浪费过多时间的问题。用户制作文档时无需再同时打开多个浏览器页面、文件和文件夹。 TAPT 还具备连接参考资料的反向链接功能，免去了用户在浏览文档时回过去寻找参考资料的麻烦。此外， TAPT 可对文档工作的关联性进行分析，自动推荐所需资料，还能在多个文档中找出重复文档并提醒用户。新冠疫情使居家工作模式日渐扩散，上班族在家和办公室交替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常见。通过 TAPT， 公司成员可在团队知识管理上实时展开合作，无需在致电或写邮件询问共同制作的文档在何时进行了何种更新，可对这些共同制作的资料进行充分利用。 TAPT 目前尚未推出正式服务，仅开放了用户验收测试服务，但反响已相当热烈。今年三月，在有软件领域的全球公告牌之称的 Product Hunt， TAPT 被评选为今日最佳产品。为宣传正式服务， Business Compass 以100美元的价格限量销售100份终生使用权，结果三天便被抢购一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在132个国家募集提前注册用户，海外用户占比达到了 65%， 在全球市场表现突出，预计今年第三季度注册用户将突破2万人。 Business Compass 还不断获得投资和奖项，公司目前已从多家投资公司获得高额投资，并入选了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的软件类高增长企业群。由于公司将这些成果与职员共享，被中小风险企业部评选为成果共享优秀企业。 Business Compass 创业14个月便能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依靠的是与用户持续不断的沟通。 제품이출시하지않았을때부터저희는사실발로뛰어다니면서잠재사용자들을찾아다니면서불편한점이뭔지물어봤고 我们在产品问世以前四处寻找潜在用户，询问使用有哪些不便之处。产品推出以后，我们每天与全球测试者沟通到凌晨三到四点，并立刻将他们的意见反映到产品中。 기본적이지만아마가장어려운것이게아마비즈니스캠퍼스의가장강력한자산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Business Compass 将从现在起正式前行，公司计划以今年四月成立的美国法人为中心，加快进军全球市场。与此同时，他们还计划与跨国企业展开合作，将业务领域扩大到教育、商务等市场。 굉장히거창하게들리실수도있겠지만결국50년넘게지속된파일관리방법인폴더시스템을 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切实际，但是我们终将推翻持续了50多年的文件夹管理系统。 Business Canvas 的愿景是推动知识模式的转换，公司的目标是通过 TAPT 在全世界实现这一愿景。 많이응원해주시고사용해주시고쓴소리해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 我们所使用的文档制作软件是服务于文件打印的工具，已无法赶上变化迅疾的无接触工作环境。不过我们已太过适应延续至今的方式，以至于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改变。 Business Canvas 所开发的 TAPT 可以说是最适合当前写作方式和综合文档工作的解决方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作为韩国的代表品牌屹立于全球市场。

It's 9 a.m. Beijing time.